乐的脚步轻舞飞扬，乘着歌声的翅膀遨游音乐的海洋。有线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10点、22点播出。歌舞剧场，爱与心灵的天堂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一组著名的宗教合唱曲，曲目有亨德尔的弥撒亚中的哈利路亚，布拉姆斯的德国安魂曲中的女的居所何等可爱，莫扎特的安魂弥撒，贝多芬的庄严弥撒，海顿的创世纪，门德尔松的伊利亚，舒伯特的祭吊弥撒和巴赫的马太受难曲。 Lord, Lord, Lord, Lord. is God.